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876资讯。首先来关注展览方面的消息。首都博物馆正在举办都市生活18世纪的东京与北京展览。展览通过绘画、版画、瓷器、日常用具、服饰等，对比中日两国旧时首都的异同，从城市规划到百姓生活，再到丰富多彩的手工技艺，两座独具个性的城市折射出两国文化的差异。印象莫奈时光印记艺术展 3.0 正在中华世纪坛举办，展览将持续到10月7号。这次展览以多媒体形式展出法国印象派大师莫奈的400多幅珍贵名作。走进展厅，观众不但可以欣赏到莫奈的所有作品，还可以游走在油画之中，亲身和油画互动。国家博物馆正在举办江口沉银四川彭川江口古战场遗址考古成果展，共展出四川彭川江口古战场遗址各类发掘文物500多件。第25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暨第16届北京国际图书节将于本月22号到26号在顺义新国展举办，现场将展出30多万种全球最新出版的图书，并举办近1000场出版文化活动。第十二届永定河文化节近日拉开帷幕。文化节期间，观众可以看到纪录片《永定河》、舞台剧《永定人家》，并将举办《永定河文化之旅》、融媒体新闻行动、东湖林人论坛等文化活动。传承奥运，展望2022奥运文化主题展览近日在国家体育场体育文化展厅面向公众开放，展览将持续到下月22号。再来关注图书方面的消息，中华书局近日推出历史类新书《燕国800年》，作者彭华运用二重证据法，论述了燕国800多年的发展变迁，全方位揭示燕国历史文化内涵。另一部历史新作《发现燕然山明》是由北京大学历史系辛德勇教授所著的，本书对燕然山明踏本针砚、铭文布局、铭文合教、客者其谁、燕然山战役等都做出了详细而深入的考证。印度是一个极端多样化的国家，人们拥有众多不同的追求，大相径庭的信仰。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关于争鸣的印度人》一书，对于理解和利用印度丰富的争鸣传统，消除各种与阶级、种姓、性别及社群有关的不平等现象，以及了解南亚次大陆的和平事业等，非常有帮助。人民大学出版社引进出版的《论解构》一书，是一本了解解构主义的入门必读书目。作者卡勒把德里达和美国耶鲁学派代表人物的解构思想勾勒得十分清晰，并对解构主义在美国的变异做出了周密考证，论述了解构主义对文学批评与文本阐释的积极作用和实际影响。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逐渐转受高空西南气流的影响，今天夜间北京市呢天气以多云为主，不过云层较高，对气温的下降还算是有利。预计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在22度左右，为近期气温的最低值啊。这个今天后半夜天气会变得比较凉爽，明天白天也是以多云为主的天气，午后西部地区可能会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在上述区域活动时请注意防雨防雷。另外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 最大相对湿度 85%， 明天白天多云，西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是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5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请您收听演艺趣音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演艺群会，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一丹。 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就在昨天晚上我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去到了这个鼓楼戏剧场，观看了一部咱们讲述咱们北京的传奇故事的这个话剧，叫做北新桥的海眼。那很多观众啊，这个看完了以后也有很多的感受，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一起听一听啊，我们的听众看完剧以后都有什么反馈呢？ 出乎意料，绝对出乎意料，从头到尾我都特别的兴奋。他虽然他说的不是喜剧，但是我觉得真是喜剧成分太多了，太好了，要推荐这个戏。 很好，我觉得很新奇，因为以前听说过这方面的故事，没想到还真能够上舞台了。 好看，舞台效果让我很震惊，还有就是演员的那种非常投入的那种演技。 作为一个根正苗红的北京孩子，挺感谢这样的戏，然后能让我了解北新桥这个地名它大概的意义。因为我其实并不知道以前北新桥还有一个锁龙眼啊，以前镇着龙王。看完以后一会儿蛮想过去，然后去找一找这个地方在哪，就参拜一下龙王他老人家。 原来没有听说过，但是看完这场演出之后，我觉得这个故事非常精彩，然后我自己也很喜欢这个故事，更好的代入感。 我觉得这个编剧啊，着眼点非常好，演员呢这两个人的功力也很强，因为这人越少越难演，而且这个神话故事里边还有很多现实意义。 我是来这边上学，然后前几年才知道这个故事，然后今天来看，我觉得出乎意料，就是他把一个老故事加入我们日常的一些新潮的用语。里面主创都说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观众会笑，就是其实因为他们说了一些点很新潮，我们很惊喜， 轻松愉快，而且其实这故事呢还是挺深刻。 这个剧吧也有现实感，他把那个过去的那种传说的那个故事给讲出来，让现代的人讲出来。北京的各个胡同里的可能很有好多这样的故事。 其实我觉得北京文化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了解一个城市的文化，通过这种戏剧都是帮助我们很好的生活在这儿。 我们现在的北京新旧的融合其实在这个剧里面也有体现。 其实他那个音乐上颇具匠心，那是箫吧， 出场就是箫。 我觉得他们在每一点上的话都花费了很大的精力，真是下了很大功夫。 再说这演员以前也看过他演的其他的节目，看见他演话剧还是第一回，真是一个挑战。 像这种演员不多的戏，他们能撑得起这种整场的演出，我觉得是舞台功底很好。 这个结尾给你想象空间，我觉得这观剧活动很好。 专一回归，段子手男神导师全新赛制，中国好声音曲折回归。这一季的好声音到目前为止又有哪些好听的歌曲，又有哪些学员脱颖而出，谁的战队又将登上冠军宝座呢？今晚演艺群会邀请资深乐评人和你一起聊一聊中国好声音。 好了，欢迎大家回来啊！今天晚上咱们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中国好声音》啊、然后这个里边后面就是有很多故事，就比如说他一开始叫，刚开始的时候还叫《中国 好声音》， 不是， 现在叫《中国新歌声》， 不是， 到底现在叫什么？ 现在叫中国好声音，原来叫中国新歌声。然后 你搞错了吧？ 不，这个呢，你是你搞错了。我们一起啊， 今天问一问资深评 对 资深的这个老师啊，乐评人啊。首先欢迎一下资深乐评人车头小伙， 欢迎您， 欢迎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车头小伙，一丹好，大帅好， 嗨，你好。先给我们俩断断理，到底叫 什么， 还是叫中国新歌声？ 我本来很坚定来着，一讨论之后，我现在彻底懵了一下啊。 对， 我们捋一捋啊，其实那个中国好声音差不多是，当然首先它是中国电视史上的一个奇迹啊。 对。 10年才在荷兰的原版播出，那12年咱就很几乎两年之后嘛。零代沟的就实现了引进，而且取得了空前成功。 对。 当时真的是一个大奇迹，所以这个呢最早应该叫中国之声来着。 都不叫，这俩名都不叫。 因为它原版就是 Voice of， 哦，对 ，UP 或者那啊，它应该是中国之声，但是当然肯定不能叫嘛， 对， 所以他们就在播出之前，在广电总局在报备的时候，浙江卫视就是说那个接到领导们指示说，中国之声肯定不能叫，在想着别的名字， 中国之声好像有个 央广的节目叫中国之声，重名了， 对，这肯定不合适的， 对， 所以就想到说叫中国好声音， 嗯， 所以就最开始的，因为他从等于这个节目从一开始就有一点中国特色，因为这个名字。很喜庆， 对， 他没有像国外那样叫得很简练，所以一开始他就带着喜庆来了， 嗯， 对， 所以一开始是叫中国好声音的， 对， 什么时候又变成了中国新歌声呢？ 对，就是在这个第一季他们续了是有几年的合约来着，到合约到期的时候，因为只续了一次， 哦，因为版权的问题， 对，版权问题，但大家通常会认为只要合作的好，没有什么特别的大的疑义，会延续合作啊，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商业环境里头，这个逻辑有时候是不成立的。比如说看到立马出来新的这个合作单位，就给了版权方更， 所以说后来就叫了现在的中国新歌声， 没办法了，他叫了 好。那中国新歌声刚刚说到了哈，这次是第三季是吧？ 对， 哇，其实我跟你说，大帅，你知道我听到这个名字，我特别特别激动，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去年决赛的时候，真的到了现场，鸟巢的现场看到了。而且我坐在前五排，是近距离看到了我喜欢的，我喜欢的 谁？ 陈奕迅，周杰伦， 哇， 我觉得好棒。 这个对你先甭激动啊，你先让人车头小伙说完。 对， 中国新歌声这名还没完呢，就等于是后来是打了一场官司，其实等于是那个对人家不让用中国好声音这个名字了，对吧？您再继续介绍一下啊。 不让用之后呢，因为到最后结果大家也看到啊，两败俱伤，对，拿了更高价钱的公司，出了更高价钱，拿到了版权好声音的这个正式版权的这个，反而没做出什么东西啊。这个蔡兴的勉为其难拿了新歌声举步维艰的这样做，这些两届，但是比较好在终于到最后，我相信是有商业的博弈啊，不只是人情的层面。 对。 然后终于在差不多是在从去年好像是年底一直到今年年初，他们达成了和解啊，就是说可以大家一块联合开发，重新可以再用回好声音这样的名字。 哦， 因为两败俱伤对谁也没有什么好处。 对， 所以这个节目的名字到现在才6年的时间，换来换去，我觉得本身这个故事倒比这个节目更能体现中国人情， 更精彩。 对，更精彩。包括三星的公司，这个从一个民营制作单位，伴随这个节目6年当中，估值是吧上百倍的这个飙升。 哦， 现实版的这个故事，我觉得不比舞台上那些素人们成名的那个要差。 对。所以其实在这个节目，在这一季，今年的这一季《中国新歌声》开播的时候，它还叫《中国新歌声》，但是播着的时候， 中国好声音了。 对，就已经换成了中国好声音，所以我们就现在统称它为中国好声音吧，好吧？ 对， 所以你看这个名字就如此曲折，但是其实就像这个名字背后所隐藏的故事一样，大家对于这个节目的关注度也在起起伏伏，也在起起伏伏，就是就像我们现在的时候见了面以后，就当年刚出来的时候，大家会问一个，就是说、哦、你看中国好声音了吗？哇，现在我们依然会问，哎，你还看中国好声音吗？可能这其中的变化就非常的耐人寻味了，对吧？ 对， 所以现在他的关注度也是有所下降吧。 对， 这个车头小伙老师， 对，应该我觉得大家应该 就哪怕只从感官的感受来讲的话，定性的判断的都能感受出来。 嗯， 我们身边其实是越来，这个热情完全没有他六年前比了。 对， 那因素太多了。 对对对，但是抛却其他的因素吧，我们就来聊一聊，就是因为毕竟是每一年能够登上中国好声音的这个歌曲，还就是 包括选手，其实都是非常难得。而且你知道吗，大帅，我当时是觉得在六年前追这个节目的时候，KTV 里。几乎每天都在放着，就是比如说某某版本的这个经典歌曲，是吧？你还记得吗？你唱过吧？现场来一段。 这不敢，这哪敢唱啊？没有。那个，所以今年我们让那个嘉宾老师跟我们说一说，今年你觉得今年的中国好声音有什么样的亮点啊？ 咱们先说说评委阵容吧。还是那些人吗？ 我觉得啊，就其实从一开始他们公布四位导师哈，清一色的四位。中生代的啊，汉宁老师特殊性在那放着啊。 对， 公布阵容的时候，我还在那感叹，我说灿星已经尽了全力了。 哦，为什么这么？ 几乎是大家能够就从具备可行性啊，具备可看性的基础之上，这两个条件的话，这真的是能请到了最好的阵容了。陈奕迅今年已经用过了，很显然证明，他的那些幽默方式哈，他的文化哈，并不是特别契合我们内地的娱乐习惯啊。他点不太一样， 对， 虽然是病人嘛，对吧？这四位导师，翰林当然是万金油啊， 对， 然后周杰伦他的地位啊，他的这个影响力，粉丝 没错， 毋庸置疑。李健零差评几乎，几乎零差评，从唱功到创作能力都有，也很有， 而且长得又帅， 吸粉无数啊。 对， 而且李健有个很大的特点是，他是一个中国音乐人里边应该为数不多的还没被完全娱乐消耗掉的一个音乐人。 没错， 你看今年的，比如这个话题段子啊什么好，至少他身上还有再继续被赋予的一些可能性和角色。大多数的所谓明星类的、名人类的这些音乐人，其实他们的属性已经离音乐很远了， 炒老梗了都。 炒老梗，大家其实很明白那个人是什么样的状态了。所以李健这个选择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对，其实当时李健就是公布说里边有李健的时候， 你当时惊讶吗？ 比较意外， 我非常的惊讶。 为什么呢？ 我无比的惊讶，因为这个 你觉得他不会去？ 我觉得第一他不会去，而且我更担心的就是他们真把他给弄去了，你们这节目怎么做？ 你觉得怕冷是吧？ 他不是怕冷，就是我怕他会给他们，就是李健会给他们。就是接包，你知道吗？ 对，我感觉李健的那个状态，反正我一直以来都觉得他是比较严肃的，比较不苟言笑的，他是比较沉稳型的。 但是你因为你没看《我是歌手》，你看了《我是歌手》，你会发现李健他的那个梗啊，他的那个幽默感啊，是有 跟我们 大智慧的。 对他， 自成一体， 不一样。对对，自成一派。 所以他的出现，你吃惊吗？当时李健出现， 很吃惊，很吃惊， 也很吃惊。 对对对，而且李健是一直是，包括他参加这个歌手的时候，因为我喜欢他好多好年。就是和你的印象也有点像啊，就觉得挺意外，他不可能去啊。再一个就是，他一直是很反感音乐用来比赛的。对，所以当时我想，就是我也挺好奇，最终他会怎么自圆其说？ 对， 因为他一直以来很反感，就是说音乐被拿来 哇 比较。 那这一次能够请到他，真的好。 对，我觉得他们已经尽力，包括谢霆锋啊，就是。当然我估计谢霆锋老师也有自己的诉求啊，比如说你做跨界做美食，你作为谁谁的丈夫的角色，人生赢家啊，大概这些角色都没有更多的往前可能性了。这时候其实就像一个演员一样，再回到最开始的角色，反而是最稳妥，对自己的形象树立是最健康积极的面啊。只不过稍微有点尴尬的是，如果近期霆锋老师比如说在最近一两三年有比较重量级的专辑或音乐作品的话，这一切会显得更合理一些。 对， 现在等于是这个节目当中说的很多梗是比如说我在做风味或在做什么的。 对， 这也感觉稍微有点尬，因为那些包括选手改编他的歌那差不多是2000年前后的时候。 对 确实有点尬啊。但是从阵容上来讲，我相信灿星你真的已经尽了全力了，几乎也不会有这个按排面来说的话，不会有更好的选择啊。然后再一个创新的话，再一个所谓亮点，之前的那个我们当亮点来看的一个事情啊，就是所谓那个赛制的这部分啊。因为从节目还没播的时候，当时灿星就宣布说接下来会主打原创的形态。对，就不会再像是这个原版的节目那样去做， 就是只能翻唱。 对，一个是只能发，再一个是原版的时候，比如说从盲选到后期，比如多少个人名额 PK， 甚至像美国的会有什么季后赛什么这样的啊。而你看今年的那个好声音已经完全变了一开始就有一个池子，然后那个池子被相当于被 Q 到，谁 Q 到然后谁上台表演，每个人六个席位，等于是我只有六个席位来，我如果再喜欢另外一个人必须淘汰掉我现有的其中一个，就等于是一开始就有这个淘汰的机制在里面 竞争很激烈， 对，竞争很激烈，这个如果从这个说审美疲劳的角度来讲，这个赛制的这么大改观，我至少挺佩服灿星的勇气。不管他节目的那个效果怎么样我觉得他们不管是这个收视持续的这个，就刚才你也提到起起伏伏关注度这几年来他们不得不做出的改变还是主动做了改那么改已经挺了不起的但是从目前的四期来讲看到来讲的话，这可能对导演整个的这个制作团队重新的线索的梳理，重新的剪辑制作，可能提出更多的要求。 没错， 因为原版的时候他那样安排，开发团队是有他们的设计的。比如说为什么要播了八期之后进季后赛？人的期待，对吧？你现在是你等于突然改，等于拿这一波观众在当试验品在看小白鼠嘛？ 明白。 所以还有一个小亮点就是选歌。歌单上很明显能看到一些比如说对独立音乐原创音乐一些甚至是像二次元一些那个所谓的小众音乐的这些设计终于避免掉了以前大家老诟病他们的比如简爱听海这样的路线是吧因为那也可以秀大嗓门 对飙高音 对飙高音这一点上倒是我觉得包括对方言歌曲给了一定的宽容度选歌上来讲这一块是有还有一个就是能感觉到节目可能应该是在试图制造一种比较轻松活泼的气氛包括这个你有其中有三位导师年龄都相近大家开的玩笑然后这个甚至是使用的网络流行语就是如果说第一届好声音更像是这个导师对学员的一教一授的话这个可能更像是一个玩儿亮点的部分的话我觉得看起来没有那么大压力更轻松一些对这是我感受说能亮点的话 就是这些 对 你感觉到这一季的 对 这个好声音的亮点 对对对 那这样其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必须要说一说选手和歌曲了我们先来听一首吧如果让您先推荐一下在这一届好声音当中出现的一些你想要听的歌曲的话你想要推荐哪一首 好声音里边的 对就这一届的 想一想有一首印象挺深刻就是那个打包安琪对打包安琪这个这个歌叫什么来着一下全什么来二次元的那首歌曲 二次元的 对二次元加重金属 它是很难唱是吗你觉得 我觉得中国的电视音乐的综艺舞台上可能是不太常见或者是很少见之前的时候这种宽容度还挺好的 是这样那个因为版权的问题我只准备了这么几首比如说夏晓彤的出奇还有王卫马的飞跃老人院赵赵的花下面的根还有二珂的孤独他呀您觉得这几首你想听哪几首 哎呀我都想听啊 我点一首行吗飞跃老人院 哎呀太好了 真的想听 飞跃老人院我觉得是很棒的 哎呀谢谢你喜欢是不 是 是 喜欢、 哎、 喜欢 好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就一起来听一听这首飞跃老人院感受一下今年中国好声音的一些风格 睡的我护士喊着该吃药了老人院墙上清楚地写着老有所为老有所了 把年纪，我已没有了力气穿起我的重重的皮夹克。这把年纪我终于受够了日复一日牵着鼻子的生活。今天夜里我要离开这里，翻墙而过虽然不太容易，只为做一回真的自己。我满头白发，昏老眼昏花，我的咳嗽声飘在风里。你听，死去的伙伴，我没有骗你。 好的，这刚才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 飞跃老人院 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首歌曲和这个歌手吧。 OK， 这是一个乐队叫王卫马啊，有歌亲哥俩组成的一个乐队啊。 嗯， 他们是来自内蒙草原上的一个小小县城啊，他们常住的平常时候就常住在县城，有工作再来北京。 哦， 对，这首刚才大家听到这首歌《飞跃老人院》是他们看完这个张扬导演的同名电影之后，有一所触动，然后深有感触，不是有所触动，写这首歌。张扬导演也特别喜欢这首歌，然后就授权他们，这个，如果大家从网上去网易音乐可以看到那 MV， 看到那个视频版了，里边也有，就是，我相信大多数人，就是有一颗年轻的心的人啊，朋友都会有所感触。里边是有一电影的素材，也有他们的表演的素材。对，那个主旨其实就是希望说，不管每个年龄阶段啊，然后我们要怀着一颗少年之心。对， 等于说是这个张扬导演还专门把他们的电影的一些这个影视版权授权给他们， 对对，没错没错没错，对对对， 这个歌曲， 对对对对，他那个视频部分。 这首歌是当时他比赛用的歌曲吗？还是 没有？这个我纠正一个小小的问题啊，就是刚才您播这首歌之前提到说中国好声音的这个什么，咱说的中国好声音必须加个双引号。刚才您念的四首歌都不是中国好声音里边的歌。对，但是我们心目当中的中国好声 音。明白 明白 明白，好的好的。 OK，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是这样啊，我们马上要进一段广告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晚上呢，给大家一起这个 聊一聊中国好声音， 对，聊聊中国好声音，然后呢也听一些歌，然后呢这些歌呢可能是未必完全出自于中国好声音的啊，但是呢这个也是我们怎么说嘉宾和我们主持人心目当中的一些近期的好声音和好歌曲， 没错， 然后推荐给大家好不好。好，那接下来时间咱就先进一段广告，欢迎您继续关注。 段已回归，段子手男神导师全新赛制，中国好声音曲折回归。这一季的好声音到目前为止又有哪些好听的歌曲，又有哪些学员脱颖而出，谁的战队又将登上冠军宝座呢？今晚演艺巡会邀请资深乐评人和你一起聊一聊中国好声音。 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三伏苦暑天儿，三次晒毛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儿。童子河边杀儿戏，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菜，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零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转椅回归，段子手男神导师全新赛制，中国好声音曲折回归。这一季的好声音到目前为止又有哪些好听的歌曲，又有哪些学员脱颖而出，谁的战队又将登上冠军宝座呢？今晚演艺群会邀请资深乐评人和你一起聊一聊中国好声音。 出乎意料，绝对出乎意料，从头到尾我都特别的兴奋。他虽然他说的不是喜剧，但是我觉得真是喜剧成分太多了，太好了，要推荐这个戏。 好的，各位，刚才你们听到的这段录音就是来自于我们说这个昨天晚上带大家去鼓楼戏剧场看的一部话剧《 北新桥的海演》。 对，然后呢，这部演出将会一直持续到8月26号啊，也欢迎大家到时候去关注。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今天晚上的内容，咱们大家一起聊一聊中国好声音啊！再一次欢迎我们的嘉宾车头小伙，欢迎您，小伙。 哎，谢谢大家好。 哎，小伙刚才给我们大家讲了一下，就是说这一届的中国好声音的一些亮点和看点。那我们接下来说说学员吧，因为感觉我那天还跟朋友在聊，感觉这好声音这么多年了啊，就现在还依然活跃在舞台，甚至上经常出现在大众眼前的，就是第一届那些人， 对， 什么吴莫愁、 黄绮珊、 黄 绮珊算是吗？ 不是 啊，不是， 黄绮珊那是我是歌手，你想什么呢？ 李代沫， 经常 李代沫， 李代沫啊， 还有吉克隽逸， 吉克隽逸 啊， 金志文。 对对对，这些人可能还能出，还经常出现。 对， 所以这一批这些歌手，感觉你们也有这样的感受吧？ 嗯， 对对对，总体来讲肯定是割韭菜，一茬不如一茬。 那这些歌手通常都会去到哪里了呢？ 你说以前的歌手吗？ 对，就不是，就是这些一批一批的这些选秀出来的这些歌手啊。 其实是这样啊，就是你像咱说选秀的时候，其实这里边有个潜台词啊。选秀最早是皇上选妃子嘛？ 啊、哦，对 对 对， 吧？ 叫选秀， 比如说是一个巨大资源的，选出来之后会给予他一个平步青云的机会，就是选秀。但是咱后来的，按咱市场来看的话，中国的这个音乐市场当中，明星这么多，歌手这么少，有太多人只是有那个名气和曝光度，就泡沫很大，其实啊，大家其实都是真的是不，你刚才提到第一届好声音。 我印象特别深，第一好声音还在播着的过程当中，差不多也是这个季节，八月份，比如说， 嗯， 播着的同时，很多很多学员已经开始做演出了， 嗯， 哦， 也让你开始读起了，因为当年节目特别火嘛， 哦， 就是这边其实什么都没有，你只播了一期，比如大帅的节目， 嗯， 马上就有人开始联系你演出了，就火到那个程度， 嗯 啊，所以你说让那些准素人或者让那帮年轻的从业者，那他完全绷得住，说咱老说你不忘初心，说来容易，我觉得对很多很多的做这一行来讲，你终于有今天的时候，你能不去演我就不信， 大把的钱在那儿， 对，所以一方面是自己的自身的这一块，就面对一些巨大的机会的时候，还敢不敢像最开始觉得没机会那样子， 嗯， 一磕磕几年那样， 嗯， 自己心态上，因为看起来机会太多太多了， 嗯， 选秀包括网络造型，另外一块就是坦白讲，我觉得大家已经几乎达成共识了，就是， 嗯， 客观来讲的话，在一个时间之内，人才是相对固定的，这个池子它不会这么多了， 嗯， 啊，就你明年，好声音就是把所有的制作成本再翻一翻， 嗯， 你先个底儿掉，歌手那个节目也很典型，对吧？ 对， 你能找出来这池子当中的有价值的人，他就那些， 嗯， 对， 啊，而且这种寻找，如果还不是那种。怎么讲？不是全力以赴的话 啊， 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说，因为毕竟是一个成功的节目， 嗯， 啊，如果你比如说招收只以投稿或者是以，嗯，啊以这样的形式为主的话，这个池子的这个更有限，不管是质量还是数量， 嗯， 大家都记得，你看第一届好声音，或者是后来的好歌曲也好， 嗯， 往往都是第一届好啊， 对， 那时候都有好多的种子选手。 嗯， 或者大家会觉得，哎，这个人怎么会来了？他是什么什么什么？ 嗯， 会有一些，因为毕竟从来没有收割过，一收割的时候发现很多遗珠 啊， 嗯。但现在什么呢？被互联网给打捞， 嗯， 被综艺节目，被真人秀， 嗯， 人尽其才。但凡那个人能说个段子的，他一定不会浪费了这点才华。 嗯， 就是但凡能出名，能够成为更上一级的人，他一定会做那个努力。 嗯， 所以等于咱现在看到的这批。就是这个就是被选秀的这些人的时候， 嗯， 他们其实客观来讲已经被整个的社会生态淘汰过好几轮了， 嗯， 哦， 对，坦白讲他可能没有在网易音乐的某个活动当中成为第一名啊， 嗯， 没有在腾讯或者其他活动当中怎么样， 嗯， 才有可能是这样， 嗯， 对，就是现在出口太多了， 嗯， 啊，人才被筛了好多轮儿， 嗯， 种种原因下来，我觉得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对，也就是说，其实现在对于很多歌手来说，或者是我们看这些这个中国好声音的时候， 嗯， 就是对于比如说这个歌手没有被选进去，被淘汰了，他已经不像以前那么觉得，哟，好可惜啊，为他将来的音乐梦想、音乐道路，觉得，哟，那可能他就从事不了这行。 嗯， 主要是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现在有太多太多的途径可以给那些。真正有实力有才华的人， 对， 以发挥的平台， 没错， 嗯，对吧， 对，其实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可以说，刚刚你说到了哈，你说其实这么多年还是那一些第一批的那些歌手， 嗯， 其实我觉得时间真的是一个很好东西，就它其实能检验出什么叫做真正优秀的歌手来， 嗯， 是吧， 对， 嗯， 还有其实就是那咱们说一说今年的啊中国好声音， 嗯， 里边有哪些歌手是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嗯， 坦白讲今年我看的时候， 嗯， 猛一看觉得每一个都挺有特色的， 嗯， 每个学员， 嗯嗯， 但很可惜，因为这个节目今年他做了，就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了整个节目形态的关系， 嗯， 全是原创的形态， 嗯， 导师变成了，不好意思， 嗯， 导师变成了最核心的部分，嗯， 啊， 学员成了惊鸿一瞥，像个谈资一样，啊， 对， 大家在交流音乐的做音乐的感受啊， 嗯， 教练怎么谈论怎么唱歌，虽然内容非常非常精彩。但我特别建议，题外话，特别建议好声音今天能够在接下来把这个节目 反转一下， 反转一下， 嗯， 而且把它做成两版， 嗯， 啊，就是如果大家既然有那么大的诉求的话， 嗯， 可以把导师们的讨论和交流单独做成一版，偏有人文属性， 嗯， 或者是这个 探讨这个 探讨的， 对， 哎， 嗯， 谈话节目的性质的这种， 对对， 单独拿出去， 嗯， 因为那100个学员，我相信他们在等待的是绽放的机会， 对， 而不只是被点评一句 OK， 嗯， 或者是 No 啊， 对，因为在看的时候用太多的环节细节啊， 嗯， 感觉没有展开 啊。 你比如说在看到这个，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个青海的少数民族， 嗯 啊，然后但是他那个还稍微还好一点，加了一点小片， 嗯， 因为看着我在想是不是好声音的制作团队觉得 有点矫枉过正，是不是觉得以前被诟病很多的是苦行故事、悲情故事 啊？今年反而一概都没有了，啊、只有他那个青海的这个歌手这部分，嗯、有他99岁的老奶奶在唱，在家里边唱歌的这个啊，我觉得，但是一切都变得。 浅尝辄止，并没有那么深刻了。 对对对对，嗯，我觉得就是大家好像有点怎么讲，有点太不舍得笔墨了。 嗯 啊，就不敢摊开了去写，不敢摊开去说。 嗯 啊，但是你这样一来的话，到最后弄的节目特别像一个歌迷见面会 啊，它就比较平了。 对对对，100个人等着，特别想来见，尤其是像比如说某一期周杰伦什么特别版啊，特辑 啊，对，周杰伦特辑啊， 哇，太夸张了。 对。 对，现在人就很尴尬。 而且你看，今年其实还有一些出现的一些，比如说话题点， 嗯、 或者是能够在网上引起引爆点的， 嗯、 比如像那个李健的校友， 嗯、 就是那个素涵， 对 吧？ 对对对， 那期机器人写歌，然后饶舌的那一段，哇，确实是一下子就成了大家一个讨论的热点。大家讨论的热点，除了这个小伙这个速度有多快以外，还有李健的校友之外，可能还有一个点叫机器人写歌。 对， 对于这块您是怎么看的？ 人工智能这个哈 啊，人工智能。 对，其实这个你说这个，我也印象挺深。当时他们在正片当中的啊字幕是，比如说这个人工智能啊写歌怎么样？ 嗯嗯， 他故意上下半句呢用了一个。看似冲突的一个啊，因为像李健并不是很认同这样的方式嘛。 嗯嗯嗯， 虽然是清华的高材生啊，理科生。但是还是那句话，你在一个就是歌唱竞技的节目当中， 嗯、 这一块如果展开的话，篇幅会很大。 嗯 啊，那只有一种办法，如果他真的想做的话，那倒不如比如说四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我就不支持或不认同。 嗯、 得很明显不支持不认同。 嗯。 我觉得才 OK， 因为现在还是有点太和气，我觉得一团和气、啊、 一团和气， 这哥几个你好啊，大家好，就是这一块你看人工智能这个这个话题，坦白讲如果往深了聊，文艺广播的好多节目，我觉得深度节目都可以往下聊，纵深的去啊，不管是人性还是社会关系啊， 嗯， 但是你在一个音乐节目当中只能到那一部分，比如说音乐人的感受是不可替代的呀、 嗯、 这样的一些话给回应 啊， 啊 没办法展开。 嗯， 对，然后我觉得比较可惜的就是一些话题，你比如说大家老在说李健的成语这个梗 啊，对对，李健的成语梗， 成语梗， 你给我们说一说 成语梗。我觉得真的导演组也想破了头了，应该是 他到底是个，因为我就是老听他们说这个李健的成语梗啊、 嗯、 他到底是个什么成语梗，你给大家说。 我个人的感觉是哈、 啊、 李健当然是很显然他在努力的适应一个新的场、 嗯、 娱乐的场啊、 嗯、 然后在这种场里边呢讲很长的段子或者笑话， 嗯， 或者带动气氛，显然不是他那需要做综艺的属性， 嗯， 啊，用成语呢，我觉得像古代的那个小李飞刀一样， 啊， 简明快捷，一招致命， 啊、 然后可以留下自己的痕迹啊。 所以就是说，李健在节目当中经常会讲很多成语， 对，然后导演组也非常默契的就刻意的给他留下了好多的， 就是给他放大了这个他的这个特点， 放大了这样一个特色吧。嗯，真的是有别于其他的这个导师， 对，啊，因为本身他有一定的人文属性啊， 嗯、 在我相信可能导演组对他的人设的这部分也是偏人文属性去的啊， 嗯， 就比较这个希望让他往传统或者人文的属性上来靠一靠。 好的，嗯，哎，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说说，就是聊一聊中国好声音，然后听一听我们的乐评人给大家推荐的歌曲。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让这个超多小伙给大家再推荐一首你最近特别喜欢的真正的好声音的歌曲，好不好？ 好， 嗯， 因为前两天北京特别热 啊， 然后给大家推荐一首歌， 嗯、 啊，叫《初季》啊， 哦、 音乐人叫夏小彤 啊、 哦，山东女孩， 嗯， 然后大家可以听感受一下，她的声音和她的人呢，都像夏天，就是傍晚下过雨之后的那种感觉。 哦，《初季》这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落山中，昨夜的风吹进了 特别想问 一 下，对，特别想问一下小伙儿，就是现在啊，好像很多的乐曲都喜欢把这个一些这个中国 元 素，然后加入到现 代乐曲，对，像是一种轮回啊，音乐的轮回， 确实是，因为可能在比如说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边，一直到2000几年，狂飙突进的 R&B 哈，最后一波大热潮，进来搅和完了之后。大家大鱼大肉都吃过，什么都见过。 嗯， 你一方面从文化的接近性来讲，肯定是对老祖宗留下的东西，本能的有那个基因嘛。就再一个是，可能大家也发现，原来以为了解或知道了，比如说刚才咱听到的那个夏晓彤里边，他是从小学京剧的。一开始他也多多少少有一点点，比如小小的想法，说你要用好了可能会很妙，用不好。难免也会让人觉得是刻意为之这种，但现在这个用从不管是音乐人还是消那个受众，也都感觉到，只要是这个东西放的位置合适，它会比舶来品更快的能够占据我们的耳朵，而且这里边还有一个很大的属性，就是比如说它的人文属性是别的东西不可替代的， 没错， 这尤其是乐器这一块， 好，其实刚才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这个歌手叫做 夏晓彤。 夏 晓 彤啊，那我们接下来再聊一聊，其实就是这几年啊，出现了很多的音乐选秀的这个节目啊。对于您来说的话，作为乐评人来说的话，您怎么去看待一些这些的音乐选秀类节目啊？ 或者说，我其实特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说真正选出来的这些选手， 干嘛去了？ 不是，是真正优秀的选手吗？就是真正我们现在说乐坛上有一些经典歌曲，它的这个唱将啊，是通过这样的方式真的能筛选出来吗？ OK， 这俩问题都挺大。对，就是先说第一个，就是节目这一块啊。我前一段看了一篇文章，他说，当然那个是也是我们的常识啊。中国是全世界最喜欢卡拉 OK 的国家之一，虽然我们是一个音乐的弱国啊。就是当然东亚地区。甚至是整个亚太地区这种相对叫保守和温和性格的，其实骨子里边极其喜欢卡拉 OK， 在欧美都推行不动啊，中国特别喜欢这些。看了今年就是你说最近几年这些音乐综艺节目，此起彼伏的这些一批往一茬茬往外出，有时候我不自觉我会感觉到，他们其实在电视舞台上像卡拉 OK， 其实骨子里边他其实。中国人是有狂欢的这种这种习惯或者传统或者文化，那一方面呢，音乐确实是一个很大众化的可以消费的产品，你现在60多亿人口，全世界可能有很多人一年没有看一部电影，但一年不听一首歌的一个都不会有， 对， 至少还有摇篮曲啊， 对， 音乐它这种可视性啊。在各式各地不管是什么场景下都可以应用的这种方式， 对， 就决定了，因为节目说到底是商业的行为啊，就制作团队或者开发者一定会去把音乐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节目类型去做，那从消费者这边来讲呢，只要是这些歌啊，是大家能够，这是为什么前几年 音乐综艺当中特别多老歌哈，简爱听海那一挂子啊，特别多那种歌， 对， 他们有共鸣嘛，他能够好辨别谁好谁坏， 对， 他有一个代入感，甚至他像您刚才提到的 KTV 里都在唱， 哎，对，那个谁谁唱的不够好，我们去 KTV 那个谁谁都比他唱的好啊，他会有和生活会有连接的这种， 对， 再一个就是音乐节目可能是从客观上来讲啊，我觉得在我们特有的文化环境里边，是最安全稳妥啊，最有效的一个去表达，冲破阶级，啊，冲破阶层，打破阶层固化，然后实现个人价值，应该是最稳妥的一个议题，想来想去，你的电影都没有那么稳妥，因为它文本解读的空间会很大，而音乐这东西，大家还记得第一好声音应该是第一个还是第二个学员，就是播出的版本那种，叫黄什么的姑娘。光着脚， 对吧？对，有印象。 对对对，真是光脚不怕穿鞋子。然后一唱，整个的这个感觉，观众会被他，也会因为他的这个音鸣惊人啊，有那个感染。我觉得这个文本或这样的故事，不管是讲个人的中国梦还是怎么样，很安全，这个议题很到位。这也是所以这几个原因加在一块儿，就是为什么音乐综艺会格外火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对，而且它好像是这种也是特别适合，虽然说李健一直说啊，这个他不喜欢音乐用来比赛，好像也特别适合用来比赛，就是因为好看或者好听， 对，因为你比赛的过程， 对，它是有群众基础的， 对，而且你比赛的过程，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结果，不管是一样，对吧？ 其实我在去年的那个中国好声音的这个现场看到决赛的时候，有个感受，其实最后的那第一名是那个决赛的冠军，是一个来自于藏族的歌手，他是一个原创的歌曲。其实我发现，在选秀的舞台当中，也会有这样的一些坚持原创的，无论是民族歌手啊，还是原生态歌手哈，他是很坚持他那一派的那种。自成一派的这个音乐风格的，我是比较欣赏这样的一些选秀的选手，因为我觉得他其实代表的是中国的歌手他的一种创新，或者是民族的声音。 其实还有很多歌手，就像我们今天那个我们的小伙儿给我们推荐的一些歌手一样，他们可能还没有去参加这种选秀啊， 对， 但是依然从各种平台上最后都出来了。 对， 那这个接下来时间这样，我推荐一首歌曲给大家啊，这个是来自于最新的黑鸭子的组合，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有听说过黑鸭子吧？ 当然了，从小听到大呀。 黑鸭子其实已经有好几代了，好几代了啊。黑鸭子最近有一个新专辑叫《生生不息》，然后呢，他们也在这个专辑当中唱了很多好听的歌曲，比如说给大家推荐一下这首歌《匆匆那年》。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场激情上面的雄辩。匆匆那年，我们一时匆忙留下难以承受的诺言，只有等别人兑现。无悔的吻痕还没积累成茧，拥抱着冬眠也没能羽化再成仙。不怪这心里空反复在陪恋，是岁月宽容仁慈和回的时间。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就像那年匆匆刻下永远铭记那样美丽的留念。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是谢谢，是一个星期这样彼此无话也无牵，我们要互相亏欠。要不然平衡怀 好，这个听着歌，然后回来请小伙继续给我们再推荐一首吧，因为这个今天很多人在期待着这个小伙推荐的好声音的歌曲。如果最后还剩下一首歌的时间，您让我们来播放的话，您会选哪一位？ 如果只有一首的话，我觉得现在都快九点了哈，大家行色匆匆的， 其实这个城市这一天闹来闹去，也该回归到一个人状态了。 哦、 这首歌应该挺契合的，叫《孤独太阳》。 哦， 对，这首歌目前在网音乐是相当有人气的一首歌。 哦， 白百科， 这个介绍一下这个歌手吧。 哎，这个歌手的这个叫什么？英雄不问出处啊， 嗯、 因为他本身有他在网络上。通过直播，通过其他的一些演艺行为啊，有很好的人气。 嗯， 坦白讲，我个人呢，原来他不是我聆听的这个主要范畴， 对、啊、 对对对，多少是对那个群体有偏见的 啊。 后来无意当中听到之后，我觉得诶，就是刚才加一分钟插播一下，就是那个刚才一丹聊到说那个关于唱将那个事情啊， 是的。 哎，我突然想到说，我们天天在花里胡哨的弄很多东西，其实越来越少有。几首歌就安安静静的想跟人诉说的这样的东西了。 嗯、 这个二科呢，坦白讲并不是绝对唱将型的那种， 嗯、 他名字叫二科， 对对对， 啊、 但是态度很真挚啊、 嗯， 然后很诚恳、 哦， 真的像朋友跟你讲述一样。我觉得就是刚才你也提到说选秀节目这个事儿、 嗯， 你选秀节目是拿像百米赛跑那样， 嗯， 在选歌手， 嗯， 大家但是那个维度上很重要的一块被损失掉了，就是。没有人跟你比口气、 嗯、 语气，就是原来唱片工业特别喜欢讲的词、 嗯、 啊。 嗯， 好，这首歌《孤独太阳》。 好，那今天的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把一首《孤独太阳》送给大家。今天节目马上也要结束了啊！再一次感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的陪伴，我是大帅， 我是一丹， 哎，也谢谢车头小伙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 好，谢谢，再见。 好，再见，一起来听 接下来是听听长耳朵。 怀抱的感动。我想要懒懒悠悠没结果的梦，为何时间总是匆匆，春夏弥留的晚松，询问他是否孤独，他呀开出了花，在寒冷的夜呀心里扩散着假装过的优雅，孤独它呀像个哑巴，让你声音都沙哑，追寻一条干枯的河，落寞的火车它也累了，吹熄了轻松，生活温暖怀抱的感动，我想有懒懒悠悠没结果的梦，为何时间总是匆匆，春夏弥留的晚松，询问他是否孤独，他呀开出了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aco。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